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TCP 协议如何保证页面文件能被完整的送达给浏览器。在衡量 Web 页面的性能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叫做首次渲染，它是指从页面加载到首次开始绘制的时长。这个指标直接影响了用户的跳出率。更快的页面响应意味着更多的 PV、 更高的参与度以及更高的转换率。那么是什么影响了首次渲染指标的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网络加载速度。要想优化 Web 页面的加载速度，你需要对网络有充分的了解。理解网络的关键是要对网络协议有更深刻的认识。不管你是使用 HTTP 还是使用 WebSocket， 它们都是基于 TCP/IP 的。如果你对这些原理有足够的了解，也就清楚了如何去优化 Web 性能，或者更轻松的去定位 Web 问题。此外啊， TCP/IP 的设计思想还有助于拓宽你的知识边界，从而在整体上提升你对项目的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会给你重点的介绍 Web 世界中的 TCP/IP 是如何工作的。当然了，协议并不是本专栏的重点，这篇文章我会从我个人的角度结合 HTTP 来分析网络请求的核心路径。如果你想要对网络协议有更深入的理解，那么我推荐你学习刘超老师的趣谈网络协议专栏，以及陶辉老师的 Web 协议与抓包实战的视频课程。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正题，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在网络中啊，一个文件通常会被拆分为很多很多数据包来进行传输的，而数据包在传输的过程中又有很大概率丢失或者出错。那么如何保证页面文件能够被完整的送达给浏览器呢？今天我们这篇文章将站在数据包的视角给出问题的答案。下面我将分别称数据包是如何送达给主机，以及主机如何将数据包转交给应用，和数据包是如何完整的送达给应用程序，这三个角度来为你讲述数据包的传输过程。互联网实际上是一套理念和协议组成的体系架构，其中啊，协议是一套众所周知的规则合作标准，如果各方都同意使用，那么他们之间的通讯将变得毫无障碍。互联网中的数据是通过数据包来传输的，如果发生的数据很大，那么该数据会被拆分为很多小的数据包来传输。比如你现在听的音频数据是拆分成一个个小的数据包来传输的，并不是一个大的文件一次性的传输过来的。那数据包是如何安全的传输和送达呢？这就要好好讲讲 IP、 UDP 和 TCP 了。首先是 IP， 负责把数据包送达给目的主机。具体的讲，就是数据包需要在互联网上进行传输，要符合网际协议，也就是 IP 协议。互联网上啊，不同的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地址只是一个数字，这和大部分家庭的收件地址类似，你只需要知道一个家庭的地址，就可以往这个地址发送包裹，这样物流系统就能够把物品送达到目的地。这里计算机的地址就称为 IP 地址，访问任何网站实际上只是你的计算机向另一台计算机请求信息的过程。如果你想要把一个数据包从主机 A 发给主机 B， 那么在传输之前，数据包上会被附加上主机 B 的 IP 地址信息，这样在传输的过程中才能正确的寻址。额外的，数据包还会附加上主机 A 本身的 IP 地址，有了这些信息，主机 B 才可以回复信息给主机 A。这些附加信息会被装进一个叫做 IP 头的数据结构里， IP 头是 IP 包开头的信息，包括了 IP 版本、原 IP 地址、目的 IP 地址、生成周期等信息。如果你要详细的了解 IP 头信息，你可以参考文中我给你放置的链接。为了方便理解，我先把网络简单的分为三层结构，具体如文中简化的 IP 网络三层传输模型图所示。那一个数据包从主机 A 到主机 B 的旅程是怎样的呢？这里以传送数据即刻时间为例。首先啊，上层将含有即刻时间的数据包交给网络层，然后网络层再将 IP 头附加到数据包上，组成新的 IP 数据包，并交给底层。底层通过物理网络将数据包传输到主机 B 的网络层。在这里，主机 B 拆开数据包的 IP 头信息，并将拆开来的数据交给上层，最终啊，含有即刻时间信息的数据包就送达了主机 B 的上层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 UDP。 如何把数据包送达给应用程序。IP 协议是非常底层的协议，只负责把数据包传送到对方电脑，但是啊，对方电脑并不知道把这个数据包交给哪个应用程序，是交给浏览器呢，还是交给王者荣耀呢？因此就需要基于 IP 之上开发出能和应用程序打交道的协议。最常见的是用户数据包协议，这就是我们熟悉的 UDP。 UDP 中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是端口号，端口号其实就是一个数字，每个想访问网络的程序都需要绑定一个端口号，通过端口号 UDP 就能把指定的数据发送给指定的应用程序了。也就是说啊， IP 通过 IP 地址信息把数据包发送给指定的电脑，而 UDP 通过端口号把数据包分发给正确的应用程序。和 IP 头一样，端口号会被封装进 UDP 头里面， UDP 头再和原始的数据包合并，组成了新的 UDP 数据包。 UDP 头中除了有目的端口还有源端口等信息。为了支持 UDP 协议啊，我们把前面的三层结构扩充为四层结构，在网络层和上层之间增加了一个传输层。具体如文中的简化的 UDP 网络四层传输模型图所示。结合这张图啊，我们一起来看看数据包是如何从主机 A 旅行到主机 B 的路线的。这里依然是以传送数据即刻时间为例。首先啊，还是将上层含有即刻时间的数据包交给传输层。传输层收到数据包后，会在数据包前面附加上 UDP 头，组成新的 UDP 数据包，再将新的 UDP 数据包交给网络层。然后啊，网络层再将 IP 头附加到数据包上，组成新的 IP 数据包，并交给底层。接下来，通过物理网络，数据包被传输到主机 B 的网络层。在这里，主机 B 拆开了 IP 头的信息，并将拆开来的数据交给传输层。在传输层啊，数据包中的 UDP 头会被拆开，并根据 UDP 所提供的端口号把数据交给上层应用程序。最终啊，含有即刻时间信息的数据包就旅行到主机 B 的上层应用程序这里了。在使用 UDP 发生数据时，会有各种因素导致数据包出错。虽然 UDP 可以校验数据包是否正确，但是对于错误的数据包， UDP 并不提供重发机制，只是会丢弃当前的包。而且啊，在 UDP 发送之后，发送端也是无法知道该数据包是否能送达到目的地。虽然说 UDP 不能保证数据的可靠性，但是传输速度确实非常快的，所以 UDP 会应用在一些关注速度但是不那么严格要求数据完整性的领域，比如在线视频啊，互动游戏啊。说完 IP 和 UDP， 接下来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TCP 如何把数据完整的送达给应用程序。对于浏览器请求或者邮件这类要求数据传输可靠性的应用，如果使用 UDP 来传输会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数据包在传输的过程中容易丢失。那第二点啊，是大文件会被拆分成很多小的数据包来传输，这些小的数据包会经过不同的路由并在不同的时间送达到接收端，而 UDP 协议并不知道如何去组装这些数据包，从而把这些数据包还原成完整的文件。基于这两个问题啊，我们引入了 TCP。 TCP 是一种面向链接的可靠的基于字节流的传输层的通讯协议。相对于 UDP， TCP 有下面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对于数据包丢失的情况， TCP 提供了重传机制。第二个特点啊，是 TCP 引入了数据包重排机制，用来保证把乱序的数据包组成一个完整的文件。和 UDP 头一样， TCP 头除了包含目标端口和本机端口号外，还提供了用于排序的序列号，以便接收端通过序号来重排数据包。结合文中的 TCP 网络传输图，我们来一起看看 TCP 下面的单个数据包的传输流程，从而来弄清楚一个数据包是如何通过 TCP 来传输的。 TCP 中单个数据包的传输流程和 UDP 的是差不多的，不同的地方在于通过 TCP 头信息能够保证一块大的数据传输的完整性。那一个完整的 TCP 链接过程是怎样的呢？ TCP 是如何保证重传机制和数据包排序功能的呢？从文中的示意图可以看出，一个完整的 TCP 链接生命周期包括了建立链接、数据传输和断开链接三个阶段。首先啊，是建立连接阶段，这个阶段通过三次握手来建立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连接。TCP 提供面向连接的通讯传输。面向连接是指在数据通讯开始之前，先要建立好两端之间的准备工作。所谓三次握手，是指建立一个 TCP 连接。 客户端和服务器总共要发送三个数据包以确认链接的建立。其次是传输数据阶段，在该阶段，接收端需要对每个数据包进行确认操作，也就是接收端在接收了数据包之后，需要发送确认数据包给发送端。所以当发送端发送了一个数据包之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接收到接收端的反馈确认消息，则判断该数据包丢失，并触发发送端的重发机制。同样，一个大文件在传输过程中会被拆分为很多很多小的数据包，这些数据包到达了接收端之后，接收端会按照 TCP 头中的序号为其排序，从而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最后啊，是断开连接的阶段，数据传输完毕之后就要终止连接了，这就涉及到最后一个阶段，四次挥手来保证双方能够断开连接。到了这里你就应该明白了， TCP 为了保证数据传输的可靠性，牺牲了数据包的传输速度，因为三次握手和数据包校验机制等策略，把传输过程中的数据包的数量提高了一倍。好了，这一节我们就到这里，下面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首先啊，互联网中的数据是通过数据包来传输的，数据包在传输过程中容易丢失或者出错， IP 负责把数据包送达到目的主机， UDP 负责把数据包送达到具体的应用程序，而 TCP 啊，保证了数据的完整的传输，它的链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建立链接、传输数据和端开链接。其实啊，了解 TCP 协议是为了全方位的了解 HTTP， 了解其实际功能和局限性，之后才会更加深刻的理解为什么要推出 HTTP2， 以及未来的 HTTP3。这是一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希望你能够稳扎稳打，学好这每一步、每一个协议，后面水到渠成。虽说今天这篇文章我没有讲 HTTP 协议，但是相信你应该听说过 HTTP 协议是基于 TCP 协议的。那么今天我留给你的问题是，你是怎么理解 HTTP 和 TCP 关系的？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把它分享。